千一是一千一，好朋友我打五百，你妈刚才是才五百多来， 真的吗？ 开玩笑的， 太久，你看，你头屌没拿。